轨一带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挤塞，龙尾就在翠屏南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排到去新墟；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慢车，龙尾就在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排到去马场。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大家好，我是梁永忠。在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里面，我饰演彭叔这个角色。正所谓严师出高徒，所以对徒弟几严厉。不过其实我是口牙心软，面恶心善的。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指责店离奇事件簿，四月三号起，星期六晚九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有得听啦。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他写过无数剧本， 他评论影视作品，通通都一针见血。 他推荐的电影，套套都睇到你回味无穷。编剧讲剧，林超荣。 每次听到这个 jingle 咧，我都莫名兴奋嘅。我会用心真诚同大家分享搜罗电影嘅资料。编剧讲剧，星期三开心日报时段有得听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 林超荣，开心日报。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2021年3月30日，周四起部分社交距离措施放宽，在英港人四月下旬可乘指定航班返港。港铁减价1.7%，6月27日起生效。财富局就公司查册提新建议，公司可拒公众查阅董事资料。长赐号成功浮起，苏怡士运河航道交通恢复。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各位观众听众早晨，由于萧乐文抱恙，所以今朝早的千禧年代会有陈燕平在这里。近日本地确诊的新型肺炎的个案是处于一个低水平。政府昨日就宣布由4月1号开始会重开泳池和泳滩，而戏院、表演场地和主题公园的入场人数上限也都由原本的 50% 增加到 70%。 不过大部分的社交距离措施仍然会维持的，酒吧、酒馆、浴室、派对房间、夜店或者夜总会、卡拉 OK 同埋麻雀、天狗撒落处所咧，会继续关闭。另外啦，宗教场所咧亦都可以喺3月31号恢复聚会，但系参与嘅人数就唔可以多过咧场地可以容纳人数嘅30%。除咗领圣体之外咧，亦都系不准饮食噶。至於海外抵港人士方面，去年年底就規定由海外抵港的人士要在指定的酒店檢疫21日。昨日政府亦都宣布了，來自低風險地區人士的檢疫期將會減到去14日，其後7日是做自我監測，第19日要做檢測。至於初期就會包括了澳洲、新西蘭和新加坡這三個地方。日本、韓國這些中低風險的地區抵港的人士，如果是完成接種了新冠疫苗，檢疫安排就可以跟低風險的地區一樣，否則就需要繼續檢疫21日了。上述針對抵港人士的措施，期望下個星期可以實施。政府也都會取 消咧對於過往21日曾經逗留英國人士嘅登機限制，並且咧會打算喺4月嘅下旬啦安排指定航班接載咧滯港嘅滯留嘅香港人嘅。另外咧亦都會研究啦拓展回港儀去到所有咧由內地經機場翻嚟香港嘅居民嘅。咁啊，以上嘅措施你有啲乜嘢嘅睇法咧？歡迎打嚟1872311咧，同我哋傾傾。啊，電話旁邊咧有請嚟咧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噶，局長早晨。 早晨，廉平。 早晨，你好。嗱，你哋都話咧，其實如果市民咧喺復活節期間咧係稍為鬆懈嘅話啦，咁個疫情咧係會隨時反彈嘅。咁但係咧，點解會係喺復活節之前又適度去即係放寬咗少少啦一啲嘅場所嘅限制咧？其實個思考係點樣嘅？ 基本上咧，我哋而家如果你話係一個即係大規模嘅放寬咧，我哋係冇條件嘅。但係我哋亦都即係意識到咧，其實一方面我哋希望市民喺復活節嗰陣時候係即係小心啦。我哋嘅疫情咧都係稍為緩和嘅。咁不過咧，我哋亦都即係唔可以咧喺現階段咧係放寬曬所有嘅嘢。雖然咧，我哋明白有好多唔同嘅行業啊，或者係即係喺社會上邊嚇喺生活上邊有好多人都係希望我哋係會放寬一啲啦，同埋咧係即係恢復啊多啲正常生活。咁所以我哋喺期間去考量嘅時候咧，都係睇翻一啲係比較係即係個風險咧係低啲嘅，例如咧係即係全程都係要戴口罩嘅嘅一啲嘅情況，咁睇一睇咧係有冇空間。我哋亦都衞生防護中心啊，我哋咧就都整體咧做過一個仔細嘅評估，去睇下咧係即係邊啲咧係可以即係現階段調整，但係我哋都係非常之即係小心同埋有序咁樣做嘅嚇。 但係揀表演場地啦、戲院啦同埋主題公園啦，去放寬個相關人數咧，其實係咪考慮到復活節嘅黃金檔期都想佢哋可以做多啲生意咧？ 我諗一方面就係、即係市民咧，其實佢哋都會即係希望喺復活節呢個長嘅假期咧，都要有一啲嘅地方咧，佢哋可能都係需要去，因為而家咧亦都係好難咧係外出啦咁。咁另外一方面咧就係喺呢一啲去呢啲嘅處所嘅時候咧，佢哋咧喺過去嘅經驗咧都俾到我哋知道咧，佢哋都係有管理啦，同埋咧係對於我哋嘅要求咧都係即係大致上咧都係去執行嚇，做到謹慎嘅。咁所以呢個咧就都係另外一個考慮啊。 另外宗教場所方面啦，即係有專家認為咧，由於佢入邊都涉及到比較多人嘅聚集啊，可能反而較為高危添。咁啊，宗教場所嘅重開，你哋嘅考慮點又係點嘅咧？ 我哋嘅考慮咧就係喺即係上一輪嘅即係收緊咧，其實就都係即係停止咗。即係收緊咗呢個宗教聚會啦，咁一直咧我哋有一啲其他嘅開放咧，都冇對於即係宗教場所係開放嘅，咁亦都考慮到咧佢哋都即係覺得咧，我諗有好多市民咧，其實佢哋都需要係去一啲即係宗教活動，同埋嚟緊咧都係對某啲宗教啦，復活節都係一個即係緊要嘅一個時刻啦，咁所以我哋都係適度咁樣去放寬，即係話我哋其實而家今次嘅放寬咧，只係三成，就五成都唔到嘅。我哋以前都係俾佢有五成，咁我哋又更加謹慎，咁同埋咧喺我哋嘅要求嗰度咧，其實都係會希望佢哋咧係可以嗰、社交距離啦，喺嗰度入邊啦，同即係喺宗教場所入邊咧，都係有個社交距離嘅措施一路係執行啦，同埋咧就係佢哋有需即係所有嘅需要做嘅一啲感染控制嘅措施咧，佢哋都係要即係遵守嘅。咁呢個咧安心出行啊，呢啲咧我哋其實咧都係要求佢哋。咁所以喺咁嘅大前提底下咧，我哋都可以覺得咧評估咗個風險之後咧，都係可以係要可以咧即係讓佢哋咧係有秩序咁樣咧就開放翻即係三成啦。咁但係我哋亦都係強調咧，任何咧喺室內嘅處所咧，其實我哋對於嗰個而家個空氣換氣啊， 同埋空氣流通嗰個整體嘅情況咧，係要小心。咁亦都係去提醒佢哋咧，喺呢方面咧，佢哋都要即係做翻一定嘅功夫咯。 嗱，始終咧出行嘅人數增加咧，就會增加咗嗰個感染嘅風險啦。咁雖然其實你頭先都話咧，而家去放寬人數上限嗰啲場所咧，都係經過小心嘅評估嘅，亦都考慮到咧，佢哋都係要長期去佩戴口罩咧，先至可以喺入邊嘅。咁但係縱使如此啦，即係由於出行嘅人數增加，又係一個復活節假期，會唔會可能會有機會，即係呢啲措施會有機會可能引致到一個疫情嘅反彈，有冇咁嘅憂慮咧？ 其實我哋都即係有一定嘅擔心嘅嚇，咁但係咧，我哋都即係評估翻即係整個嘅情況咧，我哋其實今次咧都唔算得咧係放寬啊，只係作一個即係適度嘅一個調整。咁所以如果你話即係真係放寬嘅話咧，我哋完全咧喺一啲嘅表列處所嗰啲風險都係比較高嘅，我哋仍然咧係要關閉。正正就係話，如果我哋大規模所有嘅嘢都所有嘅情況都係所謂回復翻完全100% 嘅時候咧，一定咧係有一個風險喺度。因為而家雖然我哋喺我哋嗰、那個即係疫情嗰度咧，係即係緩和翻嚇，咁亦都係有啲情況咧係冇本地個案，但係咧呢、這個亦都唔等於咧係即係完全咧係喺我哋係有信心喺個社區入邊咧係冇曬所有嘅個案嘅。咁我哋亦都未達至清零，咁所以喺咁嘅大前提底下咧，我哋都唔希望咧係我哋過往即係去一路喺第四波嘅功夫啦，同埋我哋嘅努力啦嚇，加埋市民嘅努力咧，係會毀於一旦。咁所以我哋喺而家嚟緊嘅行事咧，都係要好小心。 至於其他場所嘅重開嘅指標啦，你哋有冇落咗一個即係大概嘅睇法啦？譬如會唔會話即係酒吧啦，或者係聯誼會所啦，佢哋過往都有好多嘅訴求咧，希望能夠重開，特別係酒吧業咧，佢哋甚至唔排除如果再唔能夠重開咧，佢哋會有一啲更加激烈嘅行動。你哋是怎样考虑的呢？有没有定了一个指标，譬如说连续几多日都没有本地确诊个案，是可以考虑重开酒吧这一类的处所呢？ 我想当然我想疫情是其中一个即重要的指标啦、啊、另外我们都看回有没有一些本地源头不明的个案啦、啊、整体那个感染的风险是怎樣啦，還有呢在我們整體去考慮即是不同的放寬啊，或者不同的調整那裡呢那個整體風險的評估呢會是怎樣啦，這個呢是會大體這樣看的。所以呢我們明白到呢就未必是完全呢是每一個業界呢他們呢是過往是不努力啊或者什麼，我明白到業界都是希望呢是盡量呢是即是做好他們的工作，是希望呢能夠復業的。那這個都是一個整個政府的即是整體評估來的。那第二呢就當然呢我們現在呢有了疫苗啦，亦都有咗我哋嘅即係唔同嘅一啲嘅能力啊，包括咧我哋嘅檢測啊，咁樣。咁呢啲咧都係一啲咧係令到我哋個安全系數咧係會提升嘅，即係話如果或者係我哋嘅風險咧係會減低嘅。例如我哋定期咁去即係測試一啲員工啊，或者係一啲人士啊咁。咁呢個咧亦都係令到我哋即係覺得，如果就算有風險，我哋都知道咧係比較安心。打疫苗當然咧，而家都係我哋即係嚟緊咧恢復我哋正常生活一個希望。唔係淨係單係香港啦，全世界大家睇到咧都係如果越多人打疫苗咧，其實嗰個疫情嗰個控制啊、穩定性啊，一定咧係會好啲嘅。咁所以喺呢啲大嘅前提底下咧，都希望即係呼籲業界啊，同埋咧係市民咧，都係即係希望可以去打疫苗，同埋咧，如果我哋係需要強制檢測嘅時候咧，都係希望大家合作咯。 另外關於放寬中低風險地區人士嚟講嘅檢疫安排啦，有專家就憂慮啦，即係特別係講緊一啲中風險嘅地區啊，有專家都憂慮咧，而家嘅疫苗咧對於變種病毒嘅有效率咧，其實始終係有限，亦都係科興嗰只疫苗就未有數據啦。咁你哋點樣去考慮呢個問題咧？即係會唔會擔心因為咁樣而可能令到變種嘅病毒嚟咗香港？ 一方面咧，我哋係非常小心行事嘅，所以而家咧，所有咧，其實曾經係有病毒，即係我哋即係揾到咧有變種病毒係即係。嚟咗香港嘅話，即係我哋嗰啲個案咧嚇，當然係冇流入到社區，但係有嗰啲嘅國家咧，其實咧我哋仍然咧係維持21日嘅檢疫嘅嗰、那個時間嘅。咁至於嗰啲所謂中風險，即係從來咧係未有一啲病毒。即係呢啲變種病毒咧係入過嚟香港，但係咧嗰啲嚟嘅人士咧，佢亦都係打咗疫苗嘅話咧，呢、這個咧我哋就覺得咧係可以喺現階段咧都係將佢嘅檢疫咧係時間咧係去減低，但係咧我哋對佢嘅即係監察咧都係繼續嘅，即係話喺14天之後咧，其實我哋需要佢有21、7天嘅一個即係自我嘅。監察啦嚇，同埋咧係喺第19天咧係進行檢測嘅，咁呢啲都係一啲嘅我哋擺喺嗰個整個檢疫期間嘅一啲即係比較有安全嘅要求咯嚇。 但係亦都有專家即係指出咧，過往一啲咁嘅個案咧，都係第19日就先至去發現嘅喎，咁所以如果縮到去14日，會唔會有一個風險存在咧？ 所以我哋喺4日之後咧，其實咧佢係需要咧係自我檢測嘅，自我監察嘅。咁同埋咧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喺19天第19日咧，我哋都係進行檢驗。當然咧，我哋都會俾一啲嘅健康建議啊，呢啲嘅人士咧，佢哋咧係喺即係過咗14天之後咧，如果一有唔舒服嘅話咧，佢哋都係要立刻即係去睇醫生啊，做檢測啊咁。咁呢啲都係我諗係作一個平衡啦。因為咧，我哋都除咗話加一啲呢啲嘅要求之外咧，亦都評估到即係當地嘅疫情啊，同埋咧佢哋都係打咗疫苗，都會有一定嘅保護力啊咁樣樣。 嗱，關於安排包機咧，由英國接香港人翻嚟嘅相關嘅事宜啦，其實點解要去到4月下旬咧？可唔可以再早啲就實行到呢項嘅措施咧？ 其實我哋係都會相關部門咧都係喺度同一啲即係航空公司咧係安排緊嗰、那個即係一啲嘅飛機啦，呢、這個係第一啦。第二咧就我哋亦都係佢，因為佢哋翻嚟咧要全部咧，咁我哋要了解一下佢哋有幾多人啦嚇，咁同埋咧係全部咧都係有一個即係要集中佢哋咧係喺定一個指定嘅酒店嗰度咧係隔離21日嘅，咁所以嗰度咧亦都係要揾一個酒店咧係處理曬，咁嗰個喺個人數嘅安排啊，飛機嘅安排咧，我哋覺得大約係會去到嗰個時間，但我哋一定咧係爭取咧係越早越好嘅。 即係你哋而家都未掌握到究竟有幾多人會係需要即係搭呢個包機翻嚟嘅。 其實因為過往的數字呢，其實可能到現在呢都要再評估，因為過往的數字就曾經我們都是有掌握的，但是呢可能現在呢都會有些的改變，所以呢我們有即是他們回來呢都有很多不同的安排，除了說在酒店呢要有隔離21日之外呢，也都要例如在機場檢測代行啊，也都是加多啲嘅檢測嘅嚇，因為我哋特別要小心，咁可以所以喺第七日啦、12日啦，同埋19日咧，係進行會進行檢測嘅嚇。 除咗包機之外咧，可唔可以俾佢哋乘搭一啲嘅其他航班咧翻嚟香港啊？會唔會考慮啊？ 這個呢我們又不建議，因為呢我們都是一個風險評估的情況底下呢，覺得呢是全部呢是即是搭同一個飛機，因為呢我們也都是對航空公司他們的機組人員啊各方面啊都有些要求的，所以即是整個配套呢我們都希望呢是將那個風險呢是減到最低。 好，今早上呢多謝曬陳肇始局長嘅，唔該曬你 嚇，唔該曬 ，thank you。 好，嗱，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啦，如果你有啲乜嘢嘅意見同睇法啊，都可以打嚟1872311、1872311咧，同我哋傾一傾嘅。特別就係頭先，譬如局長提到啦，佢話由英國咧嘅翻嚟香港嘅人士咧，佢哋係唔建議佢哋搭其他航班，即係話咧應該都係要搭一個指定嘅包機啦。對於相關安排，你有啲咩意見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傾嘅。嗱，電話旁邊咧，不過我哋又請嚟另一位專家啦，就係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嘅聯席主席曾其恩醫生嘅。曾其恩醫生，早晨。 早晨，陳燕婷。 早晨，剛才我們都跟陳肇始局長談過，他就說現在都不算是放寬社交距離限制的措施，只是就是評估過之後准許一些要戴口罩的地方，即是去將個人數上限略為是放寬那些。你自己怎麼看今次政府這個的做法呢？會不會有風險存在呢？在復活節假期之前做這個動作？ 其實今次嗰、那個我自己覺得即係一啲抗疫嘅措施嘅改變咧，其實都係適度嘅，即係唔係話即係見到我哋近排個疫情好似好似受控喎，咁咧就即係大幅咁樣去即係放寬一啲嘅社交距離，咁所以變咗你睇到咧就即係都唔係話即係嗰啲嘅場地咧。是容許你長時間係除低口罩嘅，咁都係話即係譬如你真係個別有啲嘅時間可能先至會除低嘅啫。咁譬如講緊泳池啦，公眾泳池同埋私人泳池咧，咁你上翻水或者落水前你都要戴住口罩。咁所以變咗咧，我自己覺得就唔係話即係長時間即係俾。我哋市民咧可以放低咗口罩，而唔需要戴翻一啲嘅場合啊，或者等等。咁同埋咧就你睇翻都係一啲個別嘅地方，即係相對地唔係話真係咁多嘅。有啲嘅譬如我哋講緊表演嘅場地啊、泳池啊、主題公園，即係你其實你變咗係將個人數。嗰、那個限制咧，即係50% 去到75% 咁樣，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就依部分係即係可以去睇睇，即係譬如跟住落嚟譬如放寬咗啲啦人數嘅限制，咁有冇相關即係、就是、對疫情嗰個影響咧咁樣，然後先至慢慢再睇下我哋個即係情況去唔去啦，例如即係又會唔會？連續可能有14日嚇零確診咁樣，咁變咗如果我哋真係達至到依一個咁嘅即係情況咧，咁可能政府有關方面可能再睇睇我哋嘅即係社交距離啊，或者一啲防控嘅措施咧，有冇機會即係有啲地方可以再放寬啊？譬如我講緊食肆啦，或者其他嘅一啲嘅即係我哋講緊。其他場地啊，等等 首先咧都同聽眾再講多一次啦，就係、是、戲院表演場地同埋主題公園嘅入場人數嘅人數上限咧，會係由50%咧增加到75%嘅，50%增加到75%，而唔係70%。不過咧，阿曾其恩其實都想問啦，即係縱使話嗰啲地區嘅場所咧係要戴曬口罩啦，咁但係由於出行嘅人數增加，會唔會始終都會有一個即係風險嘅存在咧，增加咗個傳播風險啦？ 我諗其實根本上就即係當有人喺埋一齊嘅時候咧，嗰、那個風險都係會有喺度嘅。咁所以變咗喺個人流管制啊、時段嗰方面嘅管制咧，我相信頭先所講嗰啲嘅場地咧，我諗佢哋都會嚴格去睇住監察住。 除此之外啦，即係其實有一啲嘅行業咧，佢哋都好願意配合嘅。譬如酒吧咁樣，佢哋話：我用飲管去飲酒啊，咁我都可以唔使除低口罩啦。其實你覺得即係酒吧喺咁嘅情況之下，如果佢俾出咁嘅條件，係咪可以俾佢哋復業咧？ 嗱，我諗其實就我自己覺得有多方面可以做。當然頭先你講到就話，譬如戴住口罩用飲。去即係飲酒，即係理論上係得嘅。咁但係問題實際執行上，或者你點樣去監督住？咁依樣嘢係我有質疑嘅。即係你冇可能話即係揾食環署嘅人員係時刻睇住佢有冇遵守到相關嘅做法。咁但係我反而覺得咧，就係即係譬如酒吧業嘅從業員啦，佢哋係咪全部？即係接種曬疫苗啦。另外，酒吧業佢哋係咪本身個通風抽風系統係已經做好啦？ 不如8:30翻嚟咧，再同曾其恩傾啊！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宣布星期四起放宽部分社交距离措施，包括重开公众和私人泳池，提升戏院、表演场地和主题公园的人数上限等。如果完成接种两剂新冠疫苗和经过14日之后，部分的行业从业员将会豁免定期检测，以鼓励更多人打针。另外，政府正是与航空公司商讨在4月下旬安排在英国的本港居民乘搭指定的航班返香港，返港之后集中在指定酒店隔离21日。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发言人刘玉印表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人权与跨国公司问题工作组的专家发表涉华错误言论，是出于对中国的偏见和政治目的，恶意歪曲事实，散布所谓强迫劳动的谬论，中方坚决反对，完全拒绝。刘玉印说，2012年至2018年中央财政对新疆补助达到 1.61 万亿元人民币，新疆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自1978年以来增长上百倍，又说去年新疆棉花机械采摘率已经达到 70%， 反问在数字经济和智能化产业时代，怎会可能存在强迫劳动？批评工作组成员对中国科技进步和相关行业发展一无所知，但就散布在逻辑上根本站不住脚的谎言，真的会成为世人的笑柄。美国白人前警员肖曼涉嫌去年任职警员期间采取拘捕行动的时候杀死黑人男子弗洛伊德的案件开审，他否认谋杀和误杀的控罪。控方说弗洛伊德高叫呼吸困难20多次之后逐渐失去意识，形容肖曼的行为背叛了警员徽章。弗洛伊德的家人就说不应该因为肤色被执行死刑。辩方律师就说弗洛伊德使用的药物结合心脏病和高血压等的问题，引发心律不正导致死亡，整体证据将会证明肖曼无需为弗洛伊德的死负责。印尼警方确定日前孟加石市教堂自杀式炸弹袭击案的施袭者身份，并拘捕多名涉嫌与案件有关的疑犯。警方说通过 DNA 比对确定袭击者是一对夫妇，隶属印尼本土极端组织神权游击队。警方已经在首都雅加达和周边地区西努沙登加拉省和孟加石市拘捕13人，怀疑他们涉案，检获5枚炸弹和 5.5 公斤的爆炸品。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4，日元109.84，瑞士法郎0.939，加元1.259，人民币6.572，英镑对美元1.377，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64，新西兰元对美元0.701。日经平均指数报29,391点，升六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2.36美元，卖出1,713.1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今个星期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三同星期四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几宗嘅交通意外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观塘警署对出。重复一次啦，就系、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喺观塘警署。咁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虹桥嘅交通意外就已经系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对出，就系、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虹桥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对出。咁喺大埔太和路上去吐露港公路方向，跟住宝雅路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咁但系一带仲系车多，排到去丁泰路近住美丰花园，亦都影响到宝雅路出翻去大埔太和路挤塞。就系大埔太和路上吐露港公路方向，宝雅路嘅交通意外已经系清理好，咁但系一带仲系挤塞。咁较早前太子道西天桥去荔枝角方向，跟住落桥位快线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啦。咁而家太子道西天桥去荔枝角，跟住落桥位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排到去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跟住黄大仙中心这一段亦都车多，排到去龙盘苑。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会一段挤塞。咁喺新界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行车缓慢，排到环宇海湾。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小榄一段亦都车多。大埔公路出九龙，跟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港大有个研究，找一些健康的人士先打伏必泰的疫苗，隔28日就再打这个科兴的疫苗。港大内科学系临床教授孔凡毅： 两只疫苗都是安全的，科学上是有理由相信最终抗体和保护力是会比较好的， 不会反而抽针就加强个副作用，就应该不会了。 不会的。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难离难舍想抱紧。 喂，爸爸，你在马路上面踩单车就遵守翻交通规则好唔好啊？啱啱好危险啊！ 唉，使乜啫？我踩单车啫，又唔系揸车，踩咗几廿年都系咁啊！小心啲就冇事咯。 梗系唔系啦，喺马路上面踩单车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同埋道路标记噶。 系咩？ 当然啦，你咁中意听香港电台，就多啲留意埋佢哋嘅交通消息啦，有好多关于道路安全嘅资讯噶。 2021年3月30日，周四起部分社交距离措施放宽，在英港人4月下旬可乘指定航班返港，港铁减价1.7%，6月27日起生效。财富局就公司查册提新建议，公司可拒公众查阅董事资料。长赐号成功浮起，苏怡士运河航道交通恢复。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欢迎各位观众听众继续留在千禧年代，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872311，大家对于现在政府所宣布的一些处所会放宽它的人数上限有什么看法呢？可以打来1872311跟我们谈谈的。电话旁边呢继续请回就是我们八点半之前曾经谈过的，就是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医生。曾医生你好。 早晨， 系嗱，继续倾翻头先嘅问题啦。咁啊，就讲到咧酒吧重开嘅议题啊。咁你亦都提到咧，就系关于嗰啲从业员咧接种疫苗嘅情况嘅。其实咧，你觉得系唔系应该将一啲嘅处所重开，同埋啲从业员接种疫苗系挂钩咧？ 我自己覺得即係政府咧喺而家即係譬如鼓吹我哋講緊市民要接種疫苗嗰部分咧，其實個力度咧我係覺得係未夠嘅，即係除咗強調係自身嘅身體健康保護之外咧，其實我覺得政府要有一啲嘅誘因俾市民，無論係工作上啦、旅遊上啦，同埋出行上咧都要有。咁我自己覺得就可以喺而家依個即係譬如社交距離啊，恢復某啲行業嘅即係復業啊嗰方面咧，其實可以着墨多少少，因為其實我哋都希望達至到即係有較高嘅接種率一個即係群體免疫，同埋希望減少跟住落嚟咧即係社區再出現一啲群組式嘅爆發，尤其是喺一啲高危嘅地方啊。咁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係喺政策上咧，係應該要做一啲嘢嘅。咁當然就要業界去配合啦，等等。咁所以變咗咧，接種疫苗嗰啲嘅情況啊，或者嗰啲嘅規定咧，可能係要有某啲嘅行業上咧，可能需要係加強或者宣傳。 嗯，吓嗱，而家政府打算咧，就系如果接种咗两剂疫苗啦，过咗14日之后咧，就可以豁免咧每14日做检测嘅呢啲某啲指定行业嘅即系要求啦。你觉得呢个措施够唔够咧？ 我谂呢个系第一步啦。咁但系问题即系都要睇下跟住落嚟，即系相关行业咧，佢哋即系个回应系点样？即系如果个回应都唔系话十分之理想嘅时候咧。咁其實政府都要再諗下一步，因為其實如果你睇翻即係而家國家咧，其實最近新聞都有講，就係話嚟緊國家都希望即係每天嘅接種人數係去到1000万每一日。咁我諗相信特區政府喺依部分都可能相關嘅即係做法咧，都要點樣諗辦法去加強嗰個接種率。嗱，依部分我相信政府要即係坐低去諗清楚點樣。 嗱，但係咧，而家嘅研究就話，即係疫苗對於呢個變種病毒嘅防御嘅比率咧，其實都雖然有效啦，咁但係亦都有限制啦。咁啊，科興嗰只咧就未有數據嘅。咁但係我想問啊，即係而家政府打算放寬由中風險地區人士嚟講嘅檢疫安排，其實你擔唔擔心呢個咁嘅做法咧，會有機會令到變種病毒流入咗社區入邊咧？ 我自己就唔擔心嘅，因為只要我哋喺嗰個即係隔離檢疫，即係譬如你14天又好，21天又好，你嗰、那個即係喺一個定點嘅隔離，同埋專人專車去護送佢哋去相關嘅酒店咧，而你做足曬所有嘅即係譬如即係定時定候做嘅核糖核酸嘅檢測咧，其實我自己睇唔到即係個風險。會點樣即係譬如流入到去社區，咁因為而家其實我哋講緊即係21天嗰啲嘅做法咧，而家即係其實仍然係有嘅，只不過係話14天喺隔離檢疫中心指定嘅，咁酒店嗰度另外有7天係自我監察，即係放一啲部分低風險地區翻嚟嘅人士，咁但係唔係完全剔除曬佢唔使做檢測嚇，咁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相關嘅風險。不是真的那麼大，還有我們的配套已經即做了一輪，還有都 看到那個有效性在這 裡。好啊，多謝你曾其恩醫生，曾其恩是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的聯席主席，電話號碼187231，對於政府現在打算是放寬由中風險地區來港人士的檢疫安排，另外也是放寬某些處所的人數上限，由原本 50% 放寬到 75% 的，你又怎麼看呢？187231大家有什麼看法可以打來跟我們談談。電話旁邊有位聽眾周先生在這裡，周先生你好。 早晨主持。 是周先 生。 你好啊，其實我係即係前排都打過嚟千禧年代去講關於英國滯留港人嘅事啦。咁其實我今朝早起身就睇到呢個新聞都唔係好突然㗎啦，因為早兩個禮拜有消息話政府研究緊有拜即係類似會點樣檢討或者研究安排滯英港人直接翻嚟啦。咁但係群入邊嘅人反應兩極啦，一邊就好開心，一邊咧就係其實已經有啲已經喺第三個國家嗰度翻緊嚟，因為佢哋面對嘅問題其實都即其實政府嚟呢個措施係已經比較遲㗎啦，講真。但係我明白政府佢點解要咁 strict 去做得咁嚴謹，因為佢都擔心入變種病毒。但係其實英國而家嘅疫苗接種嘅嗰個接種率好高啦，差唔多有52%嘅成年人已經接種咗，所以我都覺得就算翻到嚟都唔係話真係咁擔心。 你睇咗即係而家相關嘅情況啦，咁但係政府打算係一個包機翻曬嚟嘅咯，即係唔會俾佢哋自己搭其他航班嘅，即係要佢哋集中喺某啲地方嘅。對於呢個安排，你自己又點睇咧？ 其實對於這個安排呢，我覺得一定是好事的，因為可以解除了這個限制啦。咁但係如果要行這個路線的人呢，就要諗下究竟到時候政府佢話可能去一個集中的地方去檢疫啦。咁假設一間酒店比盡可能得400間房，但你滯留喺英國嘅人一定唔止400個咁。咁我諗應該可能有機會要分批咁樣翻啦。就算要分批，咁應該係有啲緊急嘅組別啦，因為之前喺英國講過話有啲人有癌症啊。有啲大肚嘅人士啊、孕婦啊，仲有啲可能係真係要翻嚟做工作啊。咁我覺得可能學生可能會係比較後先有得登機，但係至於個安排咧，其實未肯定。所以我都覺得政府係會同航空公司聯絡，但係實質嘅安排係咩咧，或者係點樣都未肯定，因為政府係視乎疫情嗰個進展或者嗰、那個即係冇人預測到究竟四月中，咁希望就唔會有任何第五波爆發啦。咁但係最好咧，係啦。 即係可以分批去做啦。多謝曬你周先生嘅意見。休息一陣，翻嚟繼續有千禧年代嘅 投資定買股票，唔使擲銀仔估下，問一問專家就得啦。每逢週末，請嚟不同商界領袖、經濟學者同專家，助你分析全球經濟走向，認清投資市場局勢。投資新世代。逢星期六上午9:20，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直播。不停向前，港台电视跨平台协作互动，新闻时事节目更即时、更立体，紧贴本地及国际新闻，力尽精确持评。 香港电台记者陈鸿斌报道。 平台互通， 欢迎大家 收听星期六文集 节目互动， 俾台下朋友发言， 达至求同存异。港台电视31，不停向前。 1872311，千禧年代。 繼續回嚟千禧年代啊！港鐵按可加可減方程式計算的車費的最新結果就出爐了。計算所有的方程式，港鐵會首次按機制下調票價 1.7%。不過由於政府補貼的程程八折的車費優惠會在明天結束，雖然港鐵會推出程程九五折的車費的優惠，但是實際的票價仍然會比現在增加的。例如也有媒體和他們計個數啦，由觀塘去中環啊，車費咧會由15.5咧減到去15.2。如果由成人八達通兼有八折優惠咧，車費咧就會係12.2啦。咁但係新票價之後咧，由於只係得九五折咧，市民咧就要俾14.4啦。咁究竟咧嚇港鐵會點樣去處理咧？而家市民係覺得喂，似乎個車費係一個所謂係叫做係減，但係實際係加呢個咁嘅情況咧。電話旁邊，我哋請嚟咧港鐵商務總监杨美珍嘅，杨美珍你好，早晨。 系早晨，燕 婷你好。早晨，嗱，而家大家睇咗你哋条数之外咧，即系都会有一个咁样嘅形容词啊。你哋咧系叫明减实加，点去解释咧？ 燕婷啊，咁我谂咧，首先都即系听到即系你琴晚即系讲咗之后咧，都听到有啲嘅问题啦。 咁想首先第一喺度咧，就想即係都講一講，其實係兩件事嚟嘅。因為咧嗰、那個八折，如果大家記得咧，就係、是、因為疫情嘅原因啦。咁我哋喺舊年七月一號開始推出，咁就到三月尾完。咁頭先你都講咧，咁我哋亦都會將嗰、那個即係、折扣優惠咧，因為我哋都知道仍然係即係有需要嘅。咁我哋用自己嘅資源啦，就繼續咧俾即係5% 或者係95%依一個優惠。咁而嗰個減價咧就正式會喺六月嗰陣時實施咧，因為依個係每年嘅可加可減。咁所以嗰個咧就係會到時咧係真係會減咗即係1.7%。咁變咗係一個其實係可加可減機制嘅一個推動咧。另外一個咧就係之前有一個折扣喺度，所以可能睇落去就會以為點樣好似頭先你講個情形咁樣。咁首先都多謝你，即係俾個機會我喺度即係講講咧，就係兩樣嘢其實係兩個唔同嘅事情啦。咁但當然亦都好明白，即係依一個即係舊年到今年都係香港即係一個或者全世界一個好艱難嘅時候，咁所以喺其實七月開始我哋有依一個即係八折啦。但係喺早喺之前喺二月咧，其實我哋都向好多租户咧提供，即係其實大概係2,000-3,000個租户咧提供一啲租金嘅減免嘅，因為我哋都好明白到即係即係嗰啲租户佢可以做到生意，佢可以即係有嗰、那個。維持到落去，亦都係令到佢哋嘅員工有公開咁。咁所以我諗喺我哋方面，我哋即係盡量去做啦。咁我哋都當然聽到個聲音就係、是，即係梗係再減多啲會梗係好啲。咁但係我諗我哋都有嗰、那個即係好多方面嘅考量，即係包括我哋點樣有足夠嘅成本去繼續維持服務啊，同埋係我哋即係亦都希望我哋保住我哋嘅員工啊各方面咁。咁所以即係而家係喺度。可以話喺度，即係幾多方面去平衡緊啦嚇。 不過咧，如果淨係計你哋嗰、那個即係程5%嘅車費扣減啦，即係嗰個95折優惠啦，實際咧佢入邊咧係包含咗咧有3%咧，就係按照你哋而家嗰個嘅機制，即係話咧，如果係有服務延誤嘅時候咧，就要提供票價優惠咧俾市民，即係嗰3%咧係計算落去啦。咁如果係咁計嘅時候，其實5%扣減埋依機制入邊嘅3%，實際你哋俾出嚟嘅。俾市民的車費優惠不是很多 的。亦都是要即再講講個內容啦。由4月1號到6月、即6月底到呢，我們實施的新票價呢，那 5% 即全部是我們即拿出來的啦。那那裡都大概是講緊是2億多的。那跟住到7月之後呢，那好像你講機制裏面呢就要 3% 回贈啦。但是去年其實我想在事故那個服務表現安排加上盈利，其實都沒有任何錢可以給到這 3%， 但當然因為機制承諾了，我們都會拿這 3%， 然後就減價過 1.7%， 你看到兩個加起來都未夠5%，所以呢我們會再另外額外一些資源，我們現在計我們怎樣可以令到市民呢至少維持這個即95折呢，直到年尾這樣，即希望即這裡清楚講到。咁講到市民嗰個負擔咧，我哋亦都當然明白啦。咁所以喺除咗即係嗰個95折嗰度咧，喺月票方面咧，我哋仍然係有100元嘅即係回贈啦。咁而喺七月之後咧，仍然都有50元嘅回贈。咁我諗如果講下而家，譬如100元回贈當係聽日啦、後日啦。咁如果去搭當你喺即係天水圍去紅磡啦，我諗都有好唔少市民可能要咁樣跨居去翻工。原本八達通咧係俾緊22.3嘅，咁佢用咗月票加埋政府個膠樽之後咧，其實係俾緊8元嘅，咁即係佢俾緊可能30%到個價錢。咁所以我哋都想即係明白，即係出邊當然有好多嘅聲音，即係我哋啊，梗係我諗我哋都好想再做好多啲唔同嘅嘢，但係我哋都要平衡啦。但希望咧可能可以即係市民咧考慮下買月票啦。因為那個折扣真的很吸引，原本已經很吸引，加上有100元，又加上如果他們用政府的交通津貼的，現在的門檻都降到200元，他們給的就即是會是即可以說是 很低的車費，就是剛才說的例子，天水圍去到紅磡就是8元。 但亦都有議員提出咧，就係因為你哋而家俾緊嗰個嘅八折優惠入邊咧，係同政府一人一半噶嘛，即係其實你哋係承擔咗10%嘅嗰個嘅車費優惠啊嘛。咁有議員同你哋計過數啦，其實點解你哋唔可以即係將自己去承擔埋嗰個嘅車費嘅扣減咧？因為如果根據佢哋嘅計法咧，其實你都係大概係14億左右嘅啫。如果你按照過去多年的盈利加埋一些北環線的發展項目的收益，即係將會有的其實都應該承擔得到喎。 係啊，我諗咧若果即係你都講得好啱啦，先頭政府的支持啦，咁但係我哋而家都自己去俾翻5% 啦。咁因為其實我諗我哋最大的大家都面對的一樣的難處就是關口站閂咗啦，咁我哋其實很多收入都冇曬啦。咁譬如高鐵閂咗啦，咁但係我哋亦都當然唔想對同事有任何嘅影響，我哋仍然係要即係有嗰個成本喺度啦。咁而乘客量都下跌啦，舊年係30%+，而家咧係講緊都仲係20-30%。咁我諗我哋都明白集體運輸其實要好高嘅乘客量，我哋先至圍到嗰個成本。即係唔好講賺錢，圍到個成本。咁但係我諗我哋又要明白，我哋係一個好重要嘅運輸工具，所以無論幾多客搭都好咧，我哋喺繁忙時間係未減過車程，即係由去年2月到而家係冇減過車程。咁一到疫情好翻啲咧，喺嗰啲非繁忙時間咧，我哋都會盡量調整，令到咧社民有社交距離啦，同埋我哋亦都增加咗好多成本咧去做清潔。咁如果大家留意到咧，我哋喺啲 lift 度裝咗啲唔使用手撳掣嘅 lift 掣。即係點解喺呢段時間仲要做呢啲嘅即係措施咧？因為我哋明白市民嘅健康都好重要，即係嗰個疫症嘅控制。咁所以我諗，即係希望即係大家會當然我諗係我哋依方面嘅即係睇法啦。但係希望大家可以睇整體啲，即係我諗我哋除咗係5% 定係6%幾多個 percent 之外咧，我哋都係好想仍然喺服務方面咧係。即係幫到香港個社區，因為即係要我哋服務做得非常之好，先至可以令到即係經濟啊或者市民嘅即係出街作息啊各樣嘢冇受到影響或者影響減到最低，亦都盡量保住嗰個即係衞生啊安全各方面。咁我諗就係即係咁多唔同嘅考量裏邊。即得出依一個結果咁樣樣啦嚇。 即係你哋嘅意思咧，其實係咪即係話而家嘅即係嗰個95折嘅優惠，加埋你一個月票嘅一啲嘅優惠咧，已經係你哋可以俾到嘅最大嘅優惠出嚟㗎啦，即係冇可能再加碼㗎啦，係咪啊？ 即喺依一個情形底下，平衡咗咁多方面嘅需求，即係我哋嘅成本啊、員工啊，即係我哋嘅運作開銷、維修各樣嘢咧。即都可以咁講，即係我哋可以話係盡咗力嘅一個做法咯嚇。 另外咧就係你哋本來咧係有一個嘅累積加幅嘅，即係應該1.58%嘅，原定咧係今年追加噶啦。咁你哋而家就係話諗住延後處理嘅。咁另外出年咧亦都係有1.27%嘅加幅咧係可以追加嘅。咁即係話咧累計落嚟咧就係2.85%噶咯。咁呢啲嘅加幅你哋會諗住點樣去處理法咧？係咪都一定係？會再加翻噶啦，即係唔會走噶條數。 嗱，咁我諗即係個機制某程度都可以話係透明同埋客觀啦。咁所以今年要加嘅咧，都唔可以加得嘅，因為今年嘅經濟情況的確真係唔好啦。咁加上都要基本要減價啦。咁至於出年可唔可以加翻，當然都要睇出年嘅因素、經濟因素嗰個轉變。咁嗰個機制的確我哋係會跟個機制做。咁但係至於到時會唔會我哋再有其他嘅優惠？去減輕市民的負擔啊，咁各樣嘢咧，我哋出年嘅時候一定會好關注，一定係會去睇依一個問題啦。 係咪即係話，如果就算係出年個經濟情況處理唔到嘅時候，其實都會係繼續累積落去，等後幾年再繼續去處理嘅？ 冇錯，係啦。咁依個即係睇機制裏邊嗰個嗰啲我哋睇嗰啲因素嗰個出嚟嘅數字係點嚇？咁如果出年嘅經濟因素仍然係有佢嘅問題嘅時候咧，當然嗰個機制裏邊已經有個考慮咧，就係會可能會再延後咁樣樣。 按照而家嘅情況咧，應該出年咧亦都有一個即係可加可減機制方程式嘅再檢討啊。有學者有啲意見就認為應該加埋市民嘅可負擔能力。呢度你哋有冇啲乜嘢準備咧？會用咩嘅方向同政府去繼續傾咧？ 其實今天那個機制呢已經有考慮到市民的負擔能力，因為我們有看那個入息中位數的，也是因為這樣呢，剛才你說的有些的、即加幅呢，為什麼今年不可以去實施的，但當然由現在到明年或者明年開始之後呢，我們跟政府要去商量怎樣去作出個轉變，我們會聽不同的即各界的一些意見或者是給我們的看法呢，我們會一次過即跟政府去研究呢，看看怎樣可以去將個機制再繼續去優化咯。 嗯，好，暫時同你傾到呢度啊，唔該曬你，楊美珍， 係 唔該曬， 嚇， 拜拜。楊美珍咧係港鐵嘅商務總監，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872311。大家咧就即將要面對俾多一啲嘅錢咧去乘搭港鐵啊！你自己個睇法係點樣咧？都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傾噶。九點之後，香港電台第一台會繼續有千禧年代嘅。 调整机制，今年的票价将会减1.7%，是2010年以来首次减价。新的票价理论上在6月27日实施。不过，港铁同时宣布目前的8折票价优惠，听日就会结束。由星期四起改为9-5折。在减价的同时，减少优惠之下，市民实际需要俾的票价将会系上调，部分车程差价近20%。星报报道。 經濟日報的報導就提到，踏入四月，公共交通加價陸續有來，除了港鐵，各巴士公司、渡輪營辦商亦都在四月加價，其中九巴、新巴、城巴和大嶼山巴士下星期日起加價，加幅是5.8%到9.8%，新渡輪就後日起加價4.4%到14%，涉港外航線和北角到九龍城紅磡的航線。經濟日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人大常委會昨天在一連兩日加開會議，就著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商討修改基本法附件1-2的細節，預料草案最快今日上午會議結束的時候付諸表決。基本法委員會前委員姚國平撰文說，香港政治版圖正是調整去到更加有利於愛國愛港力量，呼籲在這種政治風向之下有必要保持清醒理性的頭腦，避免矯枉過正。他又特別提出要實心實意做好溫和反對派的工作，為其保留合法的政治發展空間。星島日報報導。 明報的相關報導就提到，據了解，人大常委會今日大約中午時分將會公布修訂。特首林鄭月娥早上預料會向一眾行會成員簡介，下午就會見建制派，其後見記者，同時一眾司局長亦都需要鋪天蓋地宣傳。另外，建制派各板塊今日亦都會到中聯辦聽取講解。明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本港開始為市民接種新型冠狀病毒疫苗超過一個月。衛生署話，一名61歲長期吸煙的男子在接種科興疫苗後出現心臟停頓，前日死亡，初步死因是急性心肌梗塞。資料顯示，死者曾經在本月16日接種科興疫苗。該署將會將個案交由新冠疫苗臨床事件評估專家委員會進行因果關係評估。本港至今累計13人接種疫苗後死亡，當中11人接種科興，另外2人接種復必泰疫苗。《東方日報》報導。 《蘋果日報》報導，政府正同新加坡商討重啟旅遊氣泡計劃，建議參與旅遊氣泡的香港人外遊之前應該先接種。政府又考慮讓完成接種的餐飲業和獲准恢復營業的表列處所員工豁免2周一檢。旅遊業議會總幹事陳章樂兒回應查詢的時候說，如果能夠給予旅客除了接種2劑疫苗以外的其他選擇會更為理想，因為部分旅客的身體狀況未必適宜接種疫苗。蘋果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文匯報的社評說，港鐵設立可加可減機制以來首次減票價，遺憾的是八達通乘客8折優惠星期四起改為9-5折，乘客實際上是比起現時要多付19%的車費。現時政府設法為基層市民提供支援，如果公共交通只顧自身的經營情況不減反加，市民不禁就要反問，政府是否應該將公共交通的補貼扣減改為直接補貼市民呢？文匯報社評。 經濟日報社評說，復活節和清明節假期在即，港府決定略為放寬防疫措施，並且容許已完成2次接種疫苗取代部分檢測要求，可算目前最能夠鼓勵打針抗疫的做法。這個星期五起的5日長假是推高疫苗覆蓋率的絕佳時機， 當局不妨參考外國，給予仍然要停業的表列處所清晰的復業條件或者路線圖，給予各界更多趁機打針的誘因。經濟日報社評， 東方日報的政論就講到，樓宇污水渠錯駁至雨水渠，令到未經處理的污水流入海中，造成污染和產生臭味。申訴專員公署完成調查政府處理私樓駁錯渠的情況，批評屋宇署有兩宗駁錯渠個案超過11年都未獲解決，環保署對於違法者亦都執法不力。政論話，一味拖是解決不到事情，反而會錯過了補救的時機，萬劫不復。這個是《東方日報》政論。 信報社評，維吾爾族人權問題衍生中國和歐美西方國家的外交摩擦，牽出新疆棉風暴，內地持續進行抵制洋貨運動，兩岸三地藝人紛紛中止為相關外國品牌擔任代言人。社評說，民間抵制洋貨難以協助新疆棉得以解禁，事關幕後黑手其實是銳意制華的美國政府，而且有機會傷及己身，畢竟國際品牌很多都是中國製造。信報社評，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比较挤塞嘅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挤塞噶，龙尾排翻去将军澳道啦，咁影响到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龙尾就电话机流噶。咁重复多次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咁车龙都几长噶，排翻去将军澳道，咁影响到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咧就挤塞，龙尾喺电话机楼。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咧就系只系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挤塞，龙尾就喺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东港中心，东隧九龙去香港排到去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就在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着北角政府合署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太古城。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着九龙塘会一段车多，龙尾圣佐治大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返伟业街的支路挤塞，龙尾在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晋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环宇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就在马场对出。刚刚收到一种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观塘绕道的交通意外刚刚清理好。虽然刚刚清理好车龙都有待消散的，就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着观塘码头快线的交通意外刚刚清理好，但车龙都仍然很长，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着电话机楼。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为帮助企业周转，政府已延长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的百分百担保特惠低息贷款到今年底，并提高贷款额到最多18个月薪金及租金或600万元，头18个月可以还息不还本。如需要更高贷款金额，计划还提供80%和90%信贷担保，详情可向参与贷款机构查询或浏览 hkmc.com.hk/sfgs。 大家好，我是胡鸿钧。在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里面，我饰演法仔这个角色。我觉得录广播剧和拍剧的不同之处是，录广播剧对于声音的演绎上面的要求是会高一点，所以今次是我第一次，所以多多指教。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指责店离奇事件簿，4月3号起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有得听。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2021年3月30日， 周四起部分社交距离措施放宽，在英港人四月下旬可乘指定航班返港。港铁减价 1.7%， 6月27日起生效。财富局就公司查册提新建议，公司可拒公众查阅董事资料。长赐号成功浮起，苏怡士运河航道交通恢复。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继续回来香港电台第一台千禧年代的，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8723118723111。无论你是想讲一些防疫的措施，又或者你想跟我们谈谈港铁的票价，都可以打电话来18723111。电话旁边有位听众张太，张太早晨。 早晨啊， 早晨你好。是 嗱，我咧就都游水嘅，咁我而家去放宽翻游水啦，咁觉得好开心。 系， 咁但系有阵时我发觉咧，政府啲思维咧，我真系唔明点解。咁我都有参加宗教活动嘅。 嗯， 咁我而家知道咧，佢而家咧嗰个戏院啊，嗰啲里面啲表演场所啊，啲人咧人数就提升到70%。咁但系点解宗教咧，佢就要30%咧？咁我即係有時諗下諗來諗去都唔明，咁其實我都好支持佢哋嘅嗰啲做法嘅，即係佢哋都其實都諗好多嘢，咁但有時諗嘢嗰啲思維咧，會唔會真係好似統一啲咧？咁而且我就覺得咧，就蘇花成年啦，宗教都嗰啲場所冇咩爆發大嘅疫情啊嘛，係咪？咁點解佢會咁諗？我就 係 唔明啦。 啊！不過張太啊，其實咧，有一啲嘅宗教聚會場所咧，佢哋可能係處於一般大廈喎，咁佢嗰個嘅換氣率咧，又同戲院咧呢啲嘅特定場所咧，可能會有所唔同喎，會唔會係即係都有一個咁樣嘅差異存在咧？ 咁我覺得咧，起碼你都50%咯，因為30%真係其實真係好，即係太少啊！咁而家我覺得游水咧，咪仲恐怖嗰、那個除曬口罩喺個水度咁樣又呼吸啊，又喺泳池又傾偈啊咁樣，咁即係有時啲思維，我覺得好似都唔好即係差咁遠咯。 嗯，明白，好啊，多謝曬張女士嘅張太嘅意見㗎，多謝你張太。跟住咧，我哋有潘女士，潘女士你好， 係早晨你好， 早晨有咩睇法呢？ 我是想讲关于香港返香港嘅英国返香港嘅香港人包机嗰件事嘅。 嗯，係。 我觉得呢，如果佢一安排咗个包机啦，咁但係如果本身自己係有个回程机票，咁样点样处理呢？ 本身有个回程机票点样处理？ 即係通常你过咗去你係买来回㗎嘛。咁但係如果佢而家香港政府话有包机返香港，咁係咪真係佢会免费安排包机，唔需要自己俾费用而返到香港呢？ 这个又要等政府再进一步公布喎，未有咁快知喎，因为佢都要同啲航空公司倾嗰个嘅航机嘅安排。 咁但係自己本身已经有个回程机票㗎喇喎，如果唔係佢嗰个日子咁变咗，係咪我要自己要放弃咗自己张机票呢，要另外重新买一张机票呢？ 明白，即係可能会蚀咗原本嗰张机票都唔定。 係啦係啦係啦。咁同埋如果咁啱佢嗰段时间未，即係譬如喺英国有啲嘢要做返唔到嚟，咁係咪又要再遲啲先返嚟呀？定係佢有个时间有个限制几时呢？ 即係其实嗰个包机到底有几多价啦，会唔会係只係喺特定嘅时间啦，如果过咗嗰个特定时间之后会唔会可即係返唔到嚟咁样啦。咁但係我想问下潘女士，你自己本身係咪有识得有人喺英国㗎？ 係呀係呀係呀，我有家人喺英国，就係返唔到嚟，过咗几次机票都返唔到。 哦，咁如果有包机话四月下旬返嚟，你哋会唔会諗住即係都搭包机呀？ 我要睇下佢點樣安排咯，但其實盡量係想翻嚟嘅。 係嚇，咁但係可能如果蝕咗張機票咧，你介唔介意咧？ 真系呢个要再考，再要到时睇再考虑啊！真系 明白，好啊，多谢晒潘女士啊！啊，其实潘女士都提咗一连串嘅问题，即系无论系嗰张嘅回程机票点样处理啦，咁同埋就系、是如果搭唔到嗰啲指定日期嘅包机，咁跟住之后佢哋仲可唔可以有其他嘅方法翻到嚟香港咧？定系都要好似而家比较迂回嘅方法吓、啊，去其他地区，再由其他地区经过一啲嘅相关嘅檢疫的安排，然之後翻到嚟香港咧，嗱、这个、呢個我諗都要等待政府在下旬的時候或者睇下會不會有機會，即係月中定係點樣可以有一啲嘅公佈啦。嗱、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我哋不如同大家傾傾另外的一個議題，就是關於一隻貨輪是長次號嘅。 讨论啦，系咪要为部分人接种第三剂疫苗作为加强剂？ 政府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召集人刘泽星 喺外国不同嘅研究睇紧咧，一段时间之后打第三剂，再谷一谷嘅记忆力。咁但系而家数据未有嘅，暂时唔会话推荐一定要打第三剂。 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 你冇科学证据支持咧，叫啲市民打第三针咧，有阵时就不必要。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陈亮君、高福慧，星期六问责。 港台电视三十一嘅历史二三事，今晚又会带我哋欣赏边幅名画呢？ 受难节前夕，我哋会睇达文西另一幅画《最后的晚餐》。其实好多教堂都有类似作品，点解呢幅画偏偏成为大家嘅谈论焦点呢？ 电视节目《历史二三事之 寻找名画最后的晚餐》， 由 Ben Sir 欧阳伟豪声音导航， 带你寻找名画背后的故事。 今晚九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跟住咧，想同大家傾一傾咧，有一隻嘅海上嘅貨輪啦，就係、是、長治號啦，係一隻台灣嘅大型嘅貨櫃輪嚟嘅。咁咧，其實佢上個星期二咧，就係懷疑受到強風嘅吹襲啦，而喺蘇伊士運河入邊咧擴淺，就喐唔到啊。咁、那個影響係啲乜嘢呢？影響咧就變咗係塞船啊，即係後邊啲船咧亦都冇辦法通過。咁亦都係由於蘇伊士運河係一個即係都相當之重要嘅海島啦，咁所以事件咧，亦都對於一啲嘅貨物嘅供應咧，會有所影響嘅。咁今次嘅事件係引起國際關注嘅，係點樣影響住國際油價同埋全球嘅經濟呢？我哋嘅同事朱令君就製作咗新聞事件簿，同大家傾一傾嘅。 新聞事件簿。 上星期二，台湾长荣海运货轮长次轮在埃及苏伊士运河打横搁浅，令航道上几百艘船大排长龙。国际油价第二日急升近6%，而德国保险公司安联早前估计运河堵塞一个礼拜，全球贸易就会损失60-100亿美元。点解一艘货轮同一条运河会对全球经济有咁大影响呢？苏伊士运河在1869年建成，全长193公里，是全球少数可以比大型商船通行又没有加设船闸的运河。它连接红海和地中海，令货船不用兜过非洲好望角，可以直接来往欧洲和亚洲，航程大大缩短十几日，亦减低运输成本。苏伊士运河是欧、亚、非三大洲的贸易枢纽，每日经过的货船占全球三成。卢埃德船舶日报指出，每日有190万桶石油经过这条运河，占全球海上运油7%，所以运河畅通和国际油价息息相关。至于堵塞运河的长次轮，是全球现役最大货轮之一，吨位达22万吨，船身长400米，相当于四个足球场的长度。BBC 分析，今次事件反映新一代大型货轮仍然要穿过相对狭窄的运河。虽然苏伊士运河已经在2015年扩建，但是仍然容易造成事故。长荣海运早前说，长次轮疑似突然受到强风吹袭导致搁浅，不过苏伊士运河管理局主席拉比其后表示，事故可能涉及人为和技术错误。我是朱令君，你听紧嘅系《千禧年代》香港电台第一台。 唔该晒我哋同事朱令君嘅介绍啦。最新嘅进展系点咧？长次号又或者系叫做长次轮啦。咁啊，喺寻日嘅消息咧，就系佢喺午后嘅大潮帮助之下，拖船队咧终于咧系能够将呢只嘅货柜轮咧拖开咗，即系话终于脱困啦。船身咧已经完全浮起咗，而个河道交通咧亦都预计会喺本港时间星期二嘅凌晨一点咧可以恢复双向运行。根据运河管理局局长咧，佢嘅说法咧就系话，即系估计啊，因为而家寻日咧就超过成400艘船咧等候通航啦。佢又估计咧，大概两日半到三日咧就能够俾排队嘅船舶咧系清空咗啦。咁不过咧，亦都有全球最大嘅货柜航运公司马士基就话啦，根据目前嘅评估啊，最少咧系要六日或者以上咧，先至能够令到喺两边排队嘅船舶完全通过的。究竟个事件对于货运有啲乜嘢嘅影响呢？电话旁边我哋请嚟香港副货人委员会主席林宣武嘅。林宣武你好。 早晨啊，早晨。 早晨吓。嗱，可唔可以同我哋讲讲，听到呢个消息咧，长次号已经系完全浮起，应该对你哋货运业界嚟讲都系好消息啊，系咪啊？ 呢个梗系好开心啦，起码就一早个不明朗嘅因素就叫移除咗啦。咁起碼嗰啲船開始可以慢慢啦，喐得啦。咁其實我都同意馬士基嘅睇法咧，其實兩日就比較optimistic 咗啦。我諗一個禮拜到咧，清到400條船咧，其實都已經好叻噶啦。咁仲有一個問題，就係依只大船佢哋而家喺嗰條 canal 行緊啦。咁佢哋一定要行到個大港口，出咗港口之後咧，要去測，即係再 check 清楚一船究竟可唔可以喺海上航行，因為有冇損害啊？咁啊，個艙底有冇漏水啊？咁仲有，同日咗好大問題，就係因為只船咧，因為浮起咧，佢將船裏面嘅水咧減輕咗好多。咁其實呢啲水嘅目的係平衡只船嘅穩定性嘅。咁例如咁，佢一出咗大海之後咧，佢要加翻水落去嘅。否則嚟講咧，去行下大海時咧，只船會好易跌啊，好易浪嘅。咁所以呢個亦都係需要一個佢個 seaworthy 咧，佢可唔可以喺海上航行？呢個係一個重點啊，都係遲啲都係。 你點解會估計要成一個星期嘅？即係呢個推算係點樣推出嚟？ 嗱，第一就過往佢個 Suez Canal 嗰個即係個閘口嘅位咧，其實都好窄嘅。咁你要第一邊一日係做到50到60隻船最叻嗰日都係。咁如果你話而家400條船，你要除咧都除700日啦。咁仲有呢隻船仲行緊嘅，佢唔係即係行得好快，因為而家仲等，而家都係用等船拖船嚟拖住隻船行出個港口。咁嗰個仲有佢仲有一段時間，咁呢啲船唔係好似揸車可以揸跑車咁飛過去就爬去頭，佢哋都要好安小心去爬去頭，因為隻船好大。咁如果你多另外多隻大船咧，係未行過或者佢都唔夠膽平排去走，所以去揾啲細船側邊行先。咁所以嗰個速度咧，一定會行得好快嘅。一至佢拖咗船，真係拖出咗個港啊，攞個 canal 之後咧，平排咗一個喺個training 個港口嗰度咧，去檢查完咧，咁嗰個公司要可以暢順一啲。咁呢個其實係一個現實嘅環境，即係咁我諗大家都特別呢段時間個個都小心啲，因為佢話可能風大啦，又可能好多原因啦。咁中間去挖咗淤泥之後咧，有冇其他淤泥又入翻去河中間咧？呢個大家都唔清，就好即係市公司都要小心咯呢樣嘢。 但係個連鎖影響咧，因為你大概你都估計要一個星期先至可以清到，即係等緊嗰啲船啦。咁但係佢仲要陸續出嚟，咁、那個連鎖影響預計成個嘅供應鏈個延誤會係點情況 咧？我哋起碼第一個。個未知數情況冇咗啦，咁我想供應鏈嚟講咧，如果係所講所講咧話一個禮拜到咧，再加嗱，而家呢個大氣冇咗啦，佢仲多個大清啦，咁手術咗啲嚟緊啦，咁呢個係有兩個原因就係、是，如果嚟亞洲嘅船，我覺得冇乜影響嘅，係抽出嚟亞洲，因為亞洲港口嗰個操作能力啦，嗰個 efficiency 高好多嘅。係歐洲嚟講咧，因為佢其實已經好多好已經擠塞得好緊要啊！歐洲啲港口，不論你係荷蘭咁，就係問 Lotte 定係咪英國 Bristol 漢堡德國漢堡 Bremen 啊，其實佢哋嗰啲港口已經好塞嘅嚟嘅。咁佢哋而家咧，突然間一下子抌一百幾條船去啲不同港口咧，佢嗰邊消化都消化唔嚟。咁所以佢係入歐洲嘅貨品咧，一定有延誤嘅。但我趙志祥，我覺得係出口由歐洲出嚟亞洲咧，因為通咗咧喺亞洲各港口咧，不嬲個操作能力係好高嘅。咁所以我譬如我香港嗰個碼頭，最高紀錄係一六二十個鐘頭可以做6000日貨櫃。 嘅調配。咁呢個就係一個好大力。咁我啲船公司，我所知船公司都喺度安排緊佢哋嘅停咩港口，一港口可能唔停。啲大船嚟咗啲嚟到香港之後咧，佢就叫香港碼頭幫佢卸曬所有櫃，跟住佢即刻空吉船飛走去翻清理其他港口嘅底室。而香港咧，我哋用細船咧，將啲貨櫃咧就運送去中國大陸不同港口啊，甚至日本啊、韓國咁樣。咁呢度係將嗰個大啲船嘅調配咧，要做一做咧，即係好似飛機場有啲打十風球，停咗三日唔飛嘅話。佢都要調配下咧，大機細機都調配。咁其實而家都係做緊嘅調配，船公司又睇緊佢自己嘅貨物嘅收量調配緊，亦都同一時間要通知翻客仔話啊，我哋而家咁嚴咧，可能係兩禮拜，我之後啲船其實會比較穩定啲啦。咁因為過往由於唔夠貨櫃，其實而家所有嘅貨櫃嘅船公司啲船期咧，咁樣三成到係準確嘅啫。咁佢而家可能需要兩三禮拜去清咗，先可以提升翻佢嗰個確定性咯喺度。 我想问今次事件咧，其实保险包唔包嘅咧？ 保险咧就如果香港嘅绝大部分话，东南亚绝大嘅出口商咧系用叫做 FOB 离岸价，离岸价嘅意思就系咧，我哋就系将货交到去个货袋码头嗰度，咁个客人咧负责保险嘅，咁我哋唔使理嘅。但当然咧，亦都进口嗰时候，我哋系我香港啲香港业都会有几个 percent 系会用。包埋水腳現貨嘅，我哋叫水腳現貨啦。咁現貨以上你條買嘅，咁嗱呢個買個問題咧，大部分都係買火險啊，諸如此類嘅嘢，就好少會買到話依個新聞同埋而家最好緊要就係冇人夠膽講究竟呢個係一個人為錯誤啊，天氣錯誤啊，因為仲未研究清楚之前咧，我諗太早定論係一個喺現貨公司一定同大公司嘅。咁呢個其實我都知道。Evergreen 同埋個日本 Evergreen 已經揾咗英國一個最大律師行係幫佢哋睇個成個 litigation 嚟嘅，咁所以咁我呢個都係要睇個調查報告出咗嚟之後咧，先可以確認究竟呢個係一個人為啊、天然啊，個天然嘅可能就冇乜賠噶啦，但係如果係人為嘅，呢個可能就有個好大嘅 liability insurance 存在啦。 仲有20秒，有冇計過香港中小企嘅損失係幾多？ 呢個冇，因為實在我哋都知道話，要所有中小企你快啲 check 究竟你船有冇喺。出緊嚟貨啊！出緊走咁走咗貨，有冇得咗喺度？最緊要同客人溝通，最緊要咯。 明白。好啊，唔該曬你，林書武同你傾到呢度啊嚇。咁啊，林書武係香港付貨人委員會嘅。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9: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在北京继续第二日的会议审议修订基本法附件一同二，预料就完善本港选举制度的决定进行表决。全国人大法工委主任、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沈春耀，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主任、港澳办前主任王光亚今朝早前往人民大会堂准备开会的时候，未有回应是不是今日表决修订草案等的问题。人大常委谭耀宗日前话，预计两日的常委会会议会在今朝早大约11:00结束。据了解，当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修订两个附件草案的议案并作公布之后，特区政府今日稍后会举行记者会讲解未来的工作。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说，目前本港无条件大规模放宽防疫措施，如果百分百回复正常活动，例如重开其他表列处所，一定会有风险。他说，虽然现在疫情缓和，有时没有本地个案，但不等于完全有信心在社区没有个案，亦都未达至清零。当局不希望过往在第四波疫情所做的功夫和努力毁于一旦。政府宣布星期四起重开泳池，提升戏院、表演场地和主题公园入场人数上限等的上限等，亦都会恢复宗教活动。 陈肇始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是考虑到市民希望在复活节长假有地方去，但目前较难外游。上述的处所过去在疫情管理上大致做到当局的要求，因此可以适度调整社交距离措施。他又希望宗教团体举办活动的时候遵守政府的感染控制措施，包括扫描安心出行和保持空气流通。对于酒吧业界要求复业，陈肇始说明白业界的诉求，但要评估整体的感染风险，重申疫苗接种是社会回复正常生活的一个希望。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发言人刘玉欣表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人权与跨国公司问题工作组的专家发表涉华的错误言论，是出于对中国的偏见和政治目的，恶意歪曲事实，散布所谓强迫劳动的谬论，中方坚决反对，完全拒绝。刘玉欣说，2012年至2018年中央财政对新疆补助达到 1.61 万亿元人民币，新疆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自1978年以来增长上百倍，又说近年新疆棉花机械采集率已经达到 70%， 反问在数字经济和智能化产业时代怎会可能存在强迫劳动，批评工作组成员对中国科技进步和相关行业发展一无所知，但就散布在逻辑上根本站不住脚的谎言，只是会成为世人的笑柄。美国白宫表示，总统拜登目前不打算和北韩领袖金正恩会面。在记者会上，发言人普萨基被问到拜登政府和北韩的外交接触会不会包括前总统特朗普的方式坐低和金正恩会面。普萨基回应说，相信拜登的做法和特朗普不同，和金正恩会面并非拜登的意愿。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今个星期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三和星期四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52点，升117点，总成交金额100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35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00点，升2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14.5元，升2.5元；阿里巴巴224元，升7.8元；比亚迪股份163.1元，系跌7.8元。美团284.2升3.8，百度集团205.2升1.8，药明生物98.15升1.9，中国平安92.95跌7.5，新洲国际153.3系升8.3，友邦保险96.35升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4，日元109.96，瑞士法郎0.94，加元1.26，人民币6.579，英镑对美元1.376，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64，新西兰元对美元0.701。日经平均指数报19,327点，跌48点。港金现价报15,880元，跌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9.26美元，卖出1,710.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挤塞，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 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车多，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军器厂街。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这一段呢还是慢车，车龙排到去太古城对出。咁喺湾仔嘅分域街就爆水管，分域街介乎谢飞道同埋洛克道之间第一二线需要封闭。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亦都车多，排到去牛头角下村。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去伟业街嘅支路亦都挤塞，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典贸中心。咁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去小西湾。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BioNTech 的疫苗暂时叫停接种，大家都关注公布上面那个时间。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 卫生署都要一些时间联系和通知疫苗接种中心，都明白市民特登拿了假，有些一早都去到接种中心，为他们带来不便都是不好意思的。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1年3月30日，周四起部分社交距离措施放宽，在英港人四月下旬可乘指定航班返港。港铁减价1.7%，6月27日起生效。财富局就公司查册提新建议，公司可拒公众查阅董事资料。长赐号成功浮起，苏宜士运河航道交通恢复。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千禧年代啦。较早之前啦，就系有立法会议员咧就质疑啊，喺西九文化区嘅 Amplus 博物馆入边咧，部分嘅展品咧可能系违反咗港区国安法，因而惹嚟咧争议嘅。嗱，寻日咧就系西九管理局嘅董事局主席唐英年啦，佢哋咧就系同埋啊立法会监察西九文化区计划推行情况联合小组委员会咧去参观咧西九文化区噶，咁啊喺会后咧，唐英年咧就话，即系最近嘅 Amplus 博物馆嘅馆藏风波啦，佢就话咧，即系包括艾薇薇嘅透视研究系列入边咧，向天安门即系举中指嘅相片咧，佢哋咧系冇打算喺 Amplus 嘅开幕展入边咧系展出噶，咁但系究竟之后会唔会展出咧，就未有一个具体回应嘅，而亦都有其他議員咧就認為咧啊，係咪應該要註銷部分嘅展品咧？咁究竟大家對於依件事嘅睇法係點咧？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傾噶。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立法會監察西九文化區計劃推行情況聯合小組委員會主席劉國勳嘅。劉國勳你好。 早晨， 早晨，刘国芬，首先想请教啦，即系如果根据唐英年嘅说法咧，就系艾薇薇即系引起争议嘅相关作品咧，就喺开馆嘅时候 ，Amplus 开馆嘅时候咧就唔会展出啦。咁但系之后仲会唔会有机会展出噶？你哋嘅了解系点样啊？ 其实我都系欢迎即系唐主席嘅做法嘅。我理解其实佢系都系冇打，即系之前都冇打算去展出嘅。咁亦都理解到，亦都唔会系再展出有关嘅作品啦，系啊， 即係你的意思是無論是開幕展也好，定是之後那批的藏品都不會公開展覽，是不是？ 即係我係即係溝通裏面理解得到啦，咁當然啦，可能都要我亦都知道佢哋可能都會向唔同嘅部門去即係查詢一下有關嘅藏品啦，會唔會去即係有冇係涉嫌觸犯一啲法例啦？因為其實喺琴日嘅即係導賞或者去考察嘅時候，咁都係好強調就係M 家又好，或者係整個西九文化區。咁嘅一啲嘅展出嘅時候咧，都係確保要遵守翻香港嘅法例啦，包括基本法同埋即係港區嘅國安法嘅。 但係我哋都即係睇到咧，有網媒啦，佢就引述咗咧係捐出艾薇薇作品嘅收藏家嘅希克咧，俾佢嘅聲明啊。咁佢就話咧，其實當代藝術咧有可能係批判現實嘅，甚至係咧碰觸到痛處。當代藝術咧係要求人咧持開放嘅態度，否則咧就係唔識得欣賞啦。咁你點睇啊？希克呢一個嘅回應咧，其實我哋會唔會？会系今次事件可能系有一个大家对于艺术品嘅观赏嘅一个落差存在啦。 我谂艺术同言论自由一样啦，即系唔系即系无限伸延嘅。我谂呢个亦都唔系即系香港或者系国家一个嘅单一嘅标准。我哋即系放眼不如睇翻其他地方对一啲嘅即系展品或者系即系艺术品点去处理。咁其實早排其實有啲嘅作品喺澳洲去展出，咁一張人民幣，咁啊將阿毛主席嘅畫像變咗個蝙蝠，咁佢都係收到投訴就即刻下架，甚至乎亦都係覺得即係可能涉嫌一啲嘅侮辱或者種族，都係有一啲嘅道歉嘅。咁另外即係我哋相信大家都會記得好深刻就係喺法國，咁一啲侮辱回教先知嘅即係漫畫。咁甚至乎引嚟一啲血嘅衝突，咁所以其實個問題就係、是、你係可以批判嘅，咁但係凡事都會可能有啲即係底線啊，例如種族啊、宗教啊、甚至乎法例等等，啱唔啱啊？咁所以其實喺即係其他地方都會有啲嘅例子見得到，唔係話因為批判、因為藝術就係、是、可以無限嘅包容嘅。 但你覺得我哋需唔需要去審慎一啲咧？因為而家只係有議員話咧，即係佢可能違反港區國安法啫。咁但係實際係咪違反咧？其實我哋都唔知道噶嘛。咁會唔如果係咁樣就唔去展出嗰啲嘅藏品嘅時候，會唔會係比較武斷咧？你都未能夠確定佢係咪真係違反咗港區國安法？ 唔係，咁我認同係要去審慎。咁所以呢個亦都交翻俾西九管理局或者係 M 家嗰邊去。即係佢再進一步了解相關嘅作品有冇去違法啦。咁如果當然啦，涉嫌違法嘅時候，亦都未必適合展出啦，啱唔啱啊？咁係可以攞多啲嘅意見嘅。 另外我見到即係你頭先個， 咁但係我亦都想補充啦，即係其實有啲作品如果就算未違法都好啦，咁係即係例如佢低俗筆啊，或者係侮辱到國家。是不是適宜展出？咁呢一個其實都應該係有一套嘅機制或者政策。正如我頭先講喺澳洲嗰度，嗰幅作品用人民幣，跟住即係將個頭像換成蝙蝠嘅。咁喺澳洲都冇一個即係國安法嘅，咁但係佢都要下架，佢都要道歉，啱唔啱啊？ 其實頭先我哋提到咧，艾薇薇嗰一個作品啦，佢係一個系列啦。咁嗰個嘅場景咧，除咗係天安門之外啦，亦都有包含到咧其他嘅地方嘅一啲嘅標誌性嘅建築物喺度嘅。咁我想請問聲，即係其實你個意見就係話，即係艾薇薇或者據你了解，艾薇薇嘅藏品嚇，即係呢個爭議嘅藏品，唔會喺第二時嘅Empress 博物館入邊展出。其實係淨係講緊。这个系列的就好，不是讲艾薇薇全部作品了。 我理解是最少一些涉嫌违法的作品，他们可能要再审慎的处理，也都是这一幅的作品似乎是侮辱了国家，也都不会展出。至于其他的作品或者等等，我相信是交回给西九去处理。 另外想問翻就係你自己有一個意見咧，就係話嗰啲嘅作品如果係真係有涉嫌違反國安法咧，除咗係唔應該展出之外咧，更加應該註銷。你註銷呢一樣嘅做法，其實真係具體而言，你嘅建議係點樣咧？點樣註銷法咧？ 其實都係琴日一個交流咗啊，即係我哋都同即係西九方面講啊，會唔會有個機制，例如有啲作品喂可能違咗法？或者是真的涉嫌違法很大爭議的時候，咁除了不展出的時候，會不會即係喺個館藏裏面剔除了它註銷了它，咁仲有呢一啲嘅一套嘅機制或者係方法。咁我了解就即係西九嗰邊都係回應就啊，其實佢如果要註銷一幅嘅作品或者剔除嘅時候，咁可能都要經過一啲嘅委員會有一定嘅程序去處理。咁當然啦，即係相關的程序怎樣去處理都是他們研究，我都覺得是值得是去研究定一套機制去處理的，因為即你都可能未知將來會發生什麼事，對不對？所以有定一套機制，例如是不是如果是涉嫌違法或者甚至違法是退回啊，還是是他怎樣處理，那起碼有回一套準則和機制，咁真係萬一遇上咁嘅情況嘅時候，都可以佢有得佢即係跟進處理囉。 但係你所為嘅註銷呢，即係或者你所建議嘅註銷呢，係講緊個將件作品毀壞咗佢呀，將件作品收返喺個倉入面以後都唔見天日啦，定係搵另一個嘅地方，另一間嘅博物館美術館去接收咗佢呢？其實你嗰個註銷係咩意思呢？ 我想其實即係我就話喂，喺個館藏裏面剔除咗佢，咁至於註銷嗰個方式或者方法啦，咁當然都係我都話啦，咁如果你哋個委員會嘅話，都應該要研究一套嘅，因為事實上即係我亦都睇到有啲即係今日都睇到啲報章佢咁上綱上線就話，喂註銷就聯想到係要焚毀一啲猶太人嘅作品，咁我諗係咪即係大家嘅用詞唔夠豐富或者係認知比較係雜啲咧？咁其實而家就算圖書館都有圖書館嘅註銷嘅制度啦，啱唔啱？咁我相信一個咁大嘅博物館都應該有一套嘅制度啊。可能將來我嘅館藏太過豐富、太過多嘅時候，咁要處理一啲可能覺得已經不適宜嘅作品嘅時候，咁可能佢都有一套唔同嘅機制噶嘛。咁我自己覺得這個館都好啦，咁都應該有啲嘅機制去處理啊，特別如果有啲嘅作品係涉嫌違法，甚至係違咗法嘅話，應該點樣去處理？咁要剔除咗喺館藏裏面啊，咁我覺得都應該有套機制可以日後可以跟從嘅。 最後都想問咧，就係據你所了解啊，西九文化區佢哋會唔會去立法會交代一下 M Plus 博物館開幕嘅時候嗰、那個開幕展咧，到底會包含啲乜嘢嘅展品咧？會唔會咁做咧？ 其實西九文化局嗰邊咧，都已經係打算喺五月份嚟到即係立法會匯報關於 Empress 嘅進度啦，甚至乎匯報關於開幕嘅一啲嘅情況。咁我相信佢哋應該都會即係準備回應相關嘅即係大家一啲嘅查詢，因為我相信呢一方面都係近日坊間或者議員們都想去了解嘅一啲嘅事宜啦，咁我相信 Empress 嗰邊或者西九嗰邊應該都會準備充足去回應嘅。 好啊，唔該曬你，劉國芬，暫時同你傾到呢度啊。劉國芬係立法會議員，係一個咧係監察西九文化區計劃推行情況聯合小組委員會嘅主席嘅。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謝祖慈，製作周偉業。 繼續和大家分享書本參與感的內容。作者黎萬強認為，建構參與感就是將做產品、做服務、做品牌和做銷售的過程開放，令到用戶可以入嚟參與，建立一個可觸碰、可擁有和用戶共同成長的品牌。建構參與感的三大戰略就是做有話題性的產品、做粉絲和做自媒體。在具體戰術上是策劃開放的參與節點，設計互動的方式和擴散口碑的事件。 除了早已被无数媒体和商人津津乐道的行销模式，黎曼强亦都描述了小米初创的时候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从公司创立到产品开发，从产品设计到品牌建设，从日常营运到行销推广，从服务理念到公司理念等等，通过一个个真实的小细节、小故事，将外界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清晰透彻地讲出其中的逻辑必然性，并且透彻地将它独创的参与感三三法则详细描述。 这一本书没有令人觉得非常惊艳的概念，这间公司在行销方面的努力和思考被作者用平静、显浅和简约的文字一点一点地展开。这本书没有塑造一个无所不能的行销之神，相反你可以看到一个真实的有性格和一步步成长至今的小米。这本书也没有渲染那些所谓惊天逆转的案例，一直后来被外界吹捧的所谓神来之笔，在书中都有详细真实的解释和分析。这本书用简朴的语言记录、总结和分析这间公司在行销方面的工作。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参与感》，作者黎曼强，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手下留情 Special。 喂，崔锦棠，又见到你了。 阿勤，你真的整个礼拜都守住手下留情，听众就不用打锣打鼓找你了。 是，这期你还有没有跟 friend 一起呢？ friend 就没有了，不过约了表哥。 表哥到 香港电台第一台，手下留情。 今晚八点至十点，有梁礼勤、何亨、崔锦棠， 还有我姚子玲。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继续回来香港电台第一台千禧年代，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872311872311。有关于一些的处所重开，除了公众和私人泳池可以在4月1号开始就重开之外，另外戏院表演场地和主题公园的入场人数上限会是由 50% 增加到 75%。另外一些宗教聚会场所亦都可以在3月31号开始咧，系重开噶。不过咧，佢嘅参与人数咧就唔可以多过场地可容纳人数嘅三成啦。嗱，咁啊，另外咧亦都留意啦，就系而家咧有一啲嘅即系处所啦，譬如就系恢复晚市堂食餐厅嘅职员啦，恢复营业嘅表列处所嘅员工啦，同埋咧系全校恢复呢个半天面授课嘅教职员同埋地盘工人咧，本身咧佢哋需要咧14日檢測一次嘅，咁但係政府就話咧，即係為咗鼓勵更多人接種疫苗啦，如果佢哋接種咗兩劑，亦都係超過咗14日咧，就可以豁免定期檢測啦。呢個措施有冇方便咗從業員同埋方便咗東主咧？一八七二三一，有位容先生啊，容生你好， 係早晨你好， 你好，有咩睇法呢？ 係，我覺得咧嗰個防疫嗰度咧，嗰度嗰個政府咧開放俾嗰啲。其余嗰啲咩游水啊，其实车卡嗰啲嘢咧，我觉得系唔明智咯。 点解啊？ 喺呢个紧急嘅关头嚟讲，明知道系复活节假期，好多人出去休闲消遣嗰阵时候，你放宽咗呢个嘢嗰、那个措施咧，更加啲人咧就聚集。你游泳池嗰啲咧，基本上嚟讲系最容易传播嘅，根本同你嗰个健身嗰、那个住所咧，其实差唔多。嗱，咁既另外一個咧就係個酒吧嗰個方面，酒吧方面嘅你，如果你即係咧，你其實咧，你想有啲 incentive 俾啲市民去酒吧或者消遣嚟講，你打咗針，你咪有個 passport， 你咪可以去嗰啲任何地方咯。 嗯， 嚇咁好啦，你政府嚟講，你明知道咧群體免疫嚟講係越多人去接種呢個疫苗嘅，點解唔俾多啲 incentive 啲市民咧？去接種呢隻嘢咧，個個咧就等你接種先，睇有咩事先自己接種， 係 咪先？咁你俾啲 incentive 佢啊，譬如話你起碼啲嘢著數俾佢，佢即係會去接種噶啦。 係 好啦，如果多人去接種嗰陣時候，你有冇考慮咧？24小時接種咧， 係 咪先？你而家你接種得幾十萬人，你香港700萬人， 系咪先？你而家咧就 即系增加开，增加中心嘅开放时间吓。咁不过容生其实又可能系咪要考虑咧一个道德风险啊？即系当你将疫苗嘅接种咧，同一啲便利出行嘅措施或者系场所处开嘅措施去挂钩嘅时候，就可能构成一个风险。有啲人未必个身体状况适合接种咧，佢都可能会为咗达到即系某啲嘅出行方便去接种嘅。 其实好简单，即系我唔系即系嗱咁讲。你接種疫苗呢隻疫苗基本上嚟講都係冇數據證明到佢係一定接咗冇事㗎啦。 嗯， 如果唔係都唔會咁緊急地去 approve 佢俾你打啦、嗯。全世界都係咁㗎啦。 嗯， 你打得呢個疫苗嗰陣時候咧，你就係有個風險㗎啦。 係 啊，咁你將個疫苗咧政治化，同埋咧嗰啲人咧唔去打，咁你根本就達唔到你作美國咁。咁政治化都今日拜登都講咗話幾多人打咗啦，七成人打咗啦。 係，多謝曬你，容先生嘅意見都講得好清楚啦，認為應該要增加誘因啦。多謝曬你，張女士你好，張女士。 係你好。 你好，有咩睇法呢？ 同嗰位先生一樣，我絕對反對。你做乜鬼？呢個有啲問題。 唔好意思，嗱，張女士，你嘅電話唔係太清晰，你係反對將某啲處所重開係咪啊？ 是啊，听唔听到啊？ 系，而家听到清晰啲啦。点解呢？ 我系啦，你有乜理由？你上次试过啦，个长假期系咪啊？ 嗯。 上次试过长假期都系咁又爆翻出嚟啦。 嗯。 咁你而家话系连续五日咁长喎、 嗯， 佢即系呢个真系畏手畏尾咯，佢做嘢真系一惊住人哋反对，或惊住五日冇得出街就做啲咩措施。喂，你嗰啲譬如泳池嗰啲有乜可能開啊？泳池仲話講到話咩上岸戴翻口罩，邊有人抗拒咩唔好有係咪？ 但係亦係，但係問題市民亦都即係社政府可能亦都要考慮咧，市民真係有一個防疫嘅疲勞嘅喎、哦，即係其實就算冇依啲措施，可能大家都會出街喎、哦。 防嘅疲勞，如果你反彈嘅時候咧，再反彈你更加疲勞。 嗯。 我一直都係持續緊疲勞，咁你梗係咁噶啦，你梗係要一半徹底徹底啲嘅啦。你睇嚟澳門做得幾好， 嗯， 佢而家嗱佢咁樣即係你同埋咧，你點解佢而家都由零又試上班啊嘛？咁你如果你徹底啲咧，就唔應該咁樣做，即係嗱你仲有好多啲隱形嘅，同埋你同埋咧，佢而家唔係全部人都有打呢啲疫苗啦。 嗯， 咁未发展，因为你冇点样睇呢样嘢嘅， 即系你觉得应该睇定啲先。 反而咧，你都唔系咁样话，一开晒全部嘅黐线嘅， 系 戏院啊、泳池啊。各 同埋 其他啲場所啊， 明白好多謝曬張女士嘅意見嘅。今日節目時間到此為止，拜拜。